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今天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时刻，我们要聊一聊女朋友的事儿。带女朋友去哪玩的事儿。 哎，对对 对对对对对啊！ 吓我一跳，就我心说就咱俩干聊可能不太行。 得找俩女朋友， 是是是， 是吧？ 嗯， 所以我们请来了两位啊，这都是我们女朋友，合适吗？大兴区旅游委的副主任马兵，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行，还有大兴区魏山庄镇的宣传部长张浩女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正好一人一个啊。 是的，是的，就是这两位呢，有一位。经常到节目当中来做客， 吓我一跳。 哎，对对，你想多了啊。另外一位呢，应该是我还说，哎呀，头一次上直播 啊。 但是后来因为在导播间当中一块聊了聊，我发现哦，都很能说， 是吗？ 是的，是的。 那太好了，太好了。 嗯， 今天呢，正好咱俩对那地儿都不熟， 对， 就让女朋友带着咱们俩出去玩去吧。 是，哎，不过刚才在聊的时候，大兴的两位领导人家也说了。就在最近这两天 哦， 大兴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且是真的是很开心又重要的事情。 哎呦， 来，先 分享一下吧。 来，马主任。 首先呢，我是来自大兴的大家的女性朋友马兵，确实是女朋友。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近期大兴发生了真的是不止一件好事情、大事情。我们现在应该说。就我感觉而言，从我这个从业角度来说，我们是三喜临门。 哎呦， 啊， 我能猜一喜吗？嗯、 可以。 是新机场已经定名叫做大兴机场了。 对， 这算一喜吗？ 绝对是一大喜啊！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对， 这名正式定下来之后，我们整个区里边就感觉是沸腾了。 哎呦，我作为一个大兴人，我可了骄傲了。 来，第二个你猜？ 对，第二喜呢？ 大兴。反正哪儿肯定哪儿哪儿都好，是不是某是不是不嗯？您说， 第二喜呢是就在昨天，我们大兴馆藏文化联盟正式成立了。 馆藏文化联盟， 因为刚才说嘛，我们要女朋友嘛，女朋友我们 都藏起来， 不能说藏起来嘛，我们带女朋友要有点文艺的小情调，哎、 这个厉害了 哦。 真的，可以让马主任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说这个馆藏的这个厉害了、 嗯？ 因为真的里头有好多，哎呀，你看完了以后就觉得，我天哪，这厉害， 这都得多少钱呢？ 可能第一印象是这个，嗯， 大部分的应该都是免费的这个博物馆和艺术馆，馆藏联盟现在首批有22家场馆加入我们这个联盟作为成员单位，这里边呢。类型非常丰富，覆盖面也特别广，而且呢，这种体制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有国字号的馆， 哦， 中国印刷博物馆， 哎，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 印刷学院那边， 对，没错，而且我们去那儿可以，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可以互动动手的啊。拓印之类的这些 活字印刷什么的， 活字印刷的这段可以去体验、嗯。另外呢，我们有这种大师级别的馆，比如李可染画院。 李可染老师的画院是在咱们大兴， 在大兴啊，而且这个地方跟李可染老师有很深的渊源。具体呢，咱们可以去在这个博物馆这个画院中，它因为也是一个艺术馆嘛， 嗯， 参观时候会有体验。而且呢，我觉得这种艺术的氛围特别适合带着女朋友去， 嗯， 感受一下。把我们这格调里面就起来了， 亲，咱们可以把前头那个划了去啊，直接说后边就行了、啊。 还有我们各种各样有意思的馆，比如说古森林博物馆。 古森林，这在哪儿啊？ 这个是待会儿我们 没事一会儿细说。 对， 哦，行，您先介绍。 像我们有世界上首座以月季为主题的月季博物馆。啊，这是都是就是各类各样的馆都在我们这个里边，还有这个体现生活性、艺术性、实用性于一体的洪文博雅艺术馆。以前我做节目时候也介绍过这个艺术馆， 对， 你自这里边有可以看、可以玩、可以体验，然后呢还可以，比如说我们已经到谈婚论嫁地步的女朋友，咱们买点家具回家，还可以传宗接代的， 还有 传世的， 还有卖家具的， 对呀。 红木 家具， 对对对， 把我们的生活，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红木艺术的生活体验馆、 哦、 它是分着几大类嘛，这里边你想 十一了，马上我们可能会有办喜事儿了。 是是是， 这里边如果您提到我名字，可以给一定的优惠。 哎呦呦呦，99.9折，那也行、啊。 必须的，这个99折是有一个好。刚才王老师说嘛，99.999，寓意天长地久、啊， 长长久久多好、啊。 所以我给您打折，虽然说有一点打折，但是我们的爱情不打折，生活不打折嘛。 哎呦，真好呀！一看就是证婚人的范儿。 这些22个场馆分布在我们大兴这个区域内的各个地方， 嗯， 特别集中的， 就在魏善庄。 对，就在魏善庄、 哦。 所以今天我特意把我们啊、张部长请来，给大家详细介绍我们魏善庄的这些特别有名的馆。 嗯、哎，那我再多问一句，就是。最开始现在先是有22家， 嗯， 已经到联盟当中了、 嗯、对， 未来还会有更多， 会一定会有更多，因为我们还有更多更样，因为今天吃喝玩乐我们想了想，我说咱们原来聊过我们大兴的工业游， 嗯， 我们大兴的这种休闲体验农业这方面的，我们想着说现在真的可以让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大兴文化旅游方面有什么样能让大家体会的，这22个，因为它是已经有成型的，具备我们接待能力，而且呢，我们每一个应该说找一个有代表性的类型。 嗯， 下一步我们还会有更多的这种有意思的馆，不管是民间的还是官办的，来加入我们这个联盟，让大家能在大兴有更多的、更深刻的文化体验，特别是要契合我们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嗯， 这个我觉得这个身份，因为我们要用这种中国的这种气势。北京的精神和我们大兴的特色、大兴的形象， 嗯， 来展现出咱们中国人这种大气。 对， 刚才您说了两个，第三个呢？ 第三个 好，第三个想不起来了。 不是、啊，当然不是了。 来来来， 我们还有一个入选世界月季名园。 哦 啊，你想世界 月 季 名园， 它一定它有世界性，名嘛，它一定它是一定有独特性。 嗯 啊，园子的。一想肯定一说花那肯定是美啊，而且现在是花好月圆之时啊、 嗯、 这又契合我们的女朋友之说、嗯、这个世界名园也是需要我们张部长来介绍的。 好、 哦、 好， 哎呀，真是您刚才说了这三项最近一段时间的大事儿，还真的是， 对，都是在这一周一两周之内发生的。 对， 哎呀， 对， 对，来吧，张部长，咱们简单解说，把刚才咱魏善庄这边的这么多的好地方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吧。 哎呀，我等了好长时间了，越说越激动。大家好啊，我也是大家的女性朋友。 好 非常高兴来节目。然后刚才呢，马主任把咱们馆藏联盟的这个成立这个喜讯通过咱们的节目给咱们广大听众朋友呢传播了一下。然后非常荣幸啊，这22家馆藏联盟当中有6家都在魏善庄， 嗯， 然后包括咱们馆藏联盟的轮值主席，也是我们魏善庄的副主席，也是我们魏善庄的，这是我们魏善庄人的骄傲， 嗯。 然后咱们拉回来，把咱们这些场馆做一个介绍。先说咱们的重头，因为刚才马主任也抛了一下，咱们有一个世界月季名园的授牌，就在9月25号，是由咱们世界月季联合会的主席凯文·特里姆普先生然后亲临现场为咱们授牌。这个牌呢是在咱们今年的7月份在第18届世界月季大会上咱们被获评的。咱们现在全国只有4家、 哦、 啊，北京有2家，植物园和我们的月季主题园。 哎呀，厉害厉害。来，这样，那个张部长，你可以考一下小胖，你问，哎，你知道月季长什么样吗？ 这样，两位主持人不能只考一个。现在我 您看看女朋友，这是我女朋友， 女朋友必须得认识， 真是 让咱们来几个罪。 好，行， 大家在月季的知识上 好。 然后咱们先说说这个月季品种中最大朵的，大家说一下是哪一种月季？ 来 ，girl first 的， 我 哎，能给个选项吗？ 哎呦，这难不倒我 啊！那你说、 哎、 我们家种过， 哎呦呦呦，最大朵的啊， 不知道。 这样，我给大家揭个秘，最大朵的月季叫斐扇。这样吧，我让大家猜一猜，这个斐扇最大能长到多大？就是它的朵开了之后能有多大？ 有个范围不？ 我觉得也就拳头这么大了吧。 谁的拳头啊？ 谁的拳头？ 这个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那个拳头吗？还是说那个现在 还是我们马主任的小拳拳？ 完了，这么一说，至少得小钢龙盆那么大， 两个小拳拳。这样，我们俩一人说一个， 好、 看谁最接近。 哎， 哥，你先来。 咱按直径算好不好？ 可以、啊， 就按厘米来。 哎，对，按厘米，哥， 20到30厘米，就直径啊。 你这一下画的范围忒大了， 我觉得有点大。 说一个准数，准数， 5厘米的上下。 对对对，准数 啊，25，25， 我觉得35。 好， 正确答案是18。 我有信心能培养出35的。 你想脸这么大，脸的横这个直径也就18， 他的18厘米是相当于一个婴儿的脸， 对，连男同志也就40多的， 已经很大了。 一般月季都多大呀？ 所以我不是拳头这么大吗？ 一般月季就这么大， 也就这么大 哦， 两个小拳拳嘛。 哦，那不小， 也很大， 那不小， 也很大。 我一直想象是菊花那么大， 婴儿脸那么大， 婴儿脸 哦。 再出一题啊， 好， 问问大家，你们考虑一下，思考一下，这个中国最古老的月季是什么颜色的？ 最古老的月季是什么颜色的？最古老的， 猜猜颜色。 我觉得红的。 我觉得粉的。白的吧。 白的。 白的。 中国最古老的月季品种之一的绿萼是绿色的。 对，叶子是绿的呀。 完了， 花是绿的。 老花也是绿的。 花是绿的。 我都没见过。 所以啊，各位听众朋友，两位主持人一定要到我们的世界月季主题园来看一看， 嗯， 各式各样非常有特点的月季，咱们一共有2300多种月季品种， 又多种了100种。 嗯， 原来我记得是说2200多种， 我的天， 那等于现在又多种了100多种。 这2300多种在魏善庄的各处都有种植，然后咱们的月季主题园里呢，最集中的有1700种的展示，然后咱们一个自愈品种园里面会有更多的品种， 因为它那儿很大， 对， 都快万平了，你想想， 我 基本上全是花。是吧？ 对，在这里面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啊，然后咱们今年的5月份，北京市月季文化节上面，第10届月季文化节上，魏善庄呢推出了一款以魏善庄命名的月季品种，这个月季花就叫魏善庄 哦， 就像我刚才跟两位说的斐扇和绿萼一样。然后呢，这个魏善庄月季今年跟全世界最大，也是法国的一家月季育种公司叫梅昂公司签约，已经在欧洲推广种植了。代表咱们魏善庄，代表咱们大兴，已经走进了国际视野。 真厉害，真厉害。好，没事，您就先介绍这么多关于咱们这个月季园，因为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在11期间啊，人家有时间的话，人都会去那边。要门票吗？ 对，我们是要收费的。 好，没关系啊，但不会太贵哈。 对对对，价格不高。 那比如说我跟小胖去了，然后买了门票进去，觉得哎，这个很好，那可以买吗？ 月季是不在那儿售卖的 啊，哦，但是肯定在其他地方。 对，我们有能专门售卖月季的一些园区， 嗯， 然后也有一些非常好的适合大家观赏和放在桌子上养的一些盆栽月季，嗯，这是方便咱们各位能够带回家，不用一定要种在土里。 明白， 好嘞，好嘞。今天咱们聊的是喜获3件大喜事的大兴，还有什么可玩的？其实之前的节目咱们聊了吃了。啊，聊了一些包括您说的工业旅游啊、采摘啊等等等等。今天咱走点文化范儿，说一说这些特别有文化气息的一些东西，到底我们在十一期间能够去观赏也好，或者去把玩也好，等等等等，您能够看到的一些东西。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互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燕姐，国庆准备去哪儿旅游啊？ 忙忙忙，新房还没时间装修呢。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米，全包全配精装，啥也不耽误。 可我还得花时间选家具家电呢。 3人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点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烟机、灶具，还少啥？ 哇，真的全齐了！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每天限99位。 400-876-4888，装修交给一号新家，全家可以去旅游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刚刚咱们说了这个月季园了啊，咱们在里边除了我能看到花，还能看到点什么？还能玩点什么呢？ 嗯，月季主题园里面有一个咱们现在非常有名的一个建筑物，是我们的月季博物馆。这个在2016年获得了世界十大影响力博物馆之一， 在咱们的中国，应该是在世界上也应该是现在是唯一的一个月季博物馆。 哦， 这个博物馆进去呢，它不光是展示这个月季品种和月季的历史，它用这种可听可说可参与的这种互动形式呢，有一些让咱们的这些游客能够体验的一些就是互动性的项目，还是非常可看的。 好，刚才咱们说了月季，其他的您再捡那个特出彩的再介绍俩。 这样，那跟大家说说这个花好月圆吧。咱们说说这个爱琴海玫瑰主题园，这个园子有一个我们这次馆藏联盟中的成员单位古森林博物馆。古森林博物馆啊，也是有几个最，把这几个亮点给大家说说，然后勾一勾大家，希望大家十一的时候都去参观参观看一看。 又有醉了啊。 对，这里面有一个咱们最香的木头根雕，就是咱们的红樟木树根，非常的香。 哎，保证不长虫。 哎，对， 对吧， 过去都是樟木香。 对 对 对, 对, 对， 这个红樟木已经九百年了。 嚯、 哎，这得能做多少手串？ 这得传了多少代？ 特别、哎、 马主任经常说这话、 哎。但是这个是笑谈啊，但是它是雕成一个是 不？它是原生态的， 哦，是原生态的哦。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目前最长的一根乌木，这根乌木已经有三千年的历史。 哇， 对，非常的壮观。 天哪，太厉害了， 我的天啊， 我只从图片里见过乌木。 对，还有一个最呢是最神奇，也是这个古森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叫森林之母。它来自于非洲，然后就是在一个已经死亡的蛀空的树里又长出了一个新的生命，另外的一棵树，所以它现在的造型呢是非常的奇特。咱们现在在这儿说呀，不能表现它的神奇和美，还是请各位听众朋友到现场去看。 嗯， 真不错。 好，就是自己的地里长出个别人的孩子，是这意思吗？ 不是，咱们通俗讲就是老树发新芽。 没错。 哦，发的还是这根芽。 具体的得到现场去看、啊、 对，这也是植物学家来辨别的是否是同一树种、 哦 哎、 但是它确实很神奇、 哦、 而且就是由于它生长过程中这种受就是 对外力 精华嘛，所以它在一就是它的我要说就是背面，因为我正面看的不是这种感觉、 嗯、 我在它背面它有一个九条龙的这种造型的感觉、 嗯、 是的，真的挺像的。我虽然到现在为止没找齐这九条龙，但是其中有一条龙真的是活灵活现，就你说人家告诉我说这里边有龙的造型，你一眼就能看到，特别神奇。就是说在这个博物馆里会感受到这种大自然的神奇和就是对生命对自然那种崇敬。而且我觉得咱们现在尤其是孩子户外运动太少，跟自然接触太少，咱们要是讲究点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呀，东方为木，所以特别希望孩子们，因为这个馆里全都是以木为主题的、去接触一下，我觉得对身体啊长高啊发育啊都有好处。 真好真好。来、除了这个除了这地儿以外，其他地儿再介绍一个。 咱们我还要借这个机会说一下，这个爱琴海这个园区在十一期间有一个那个花雕文化艺术节。 花雕是喝的吗？ 不是的，是用月季花扎成的造型。 哦， 就是用月季花扎成一些动物的造型，一些建筑的造型，然后非常的漂亮。因为我们本身蔚山庄就是以月季闻名的一个小镇嘛。 对。 真的确实非常美，然后大家可以去那儿遛遛娃拍拍照。 嗯。我们上次跟马主任一块做节目的时候，小胖，因为小胖他就住在大兴嘛。 是。 然后小胖就是蔚山庄啊，什么那儿有好吃的农家乐呀、哎、什么这他哇、哦、他就觉得哇、哦、好新奇。然后现在又知道了这么多值得去逛的这些博物馆，也特别好。哎，刚才您说的这个爱琴海。 对，爱琴海。 为什么叫爱琴海？ 因为刚才说女朋友嘛，所以一定要把这地儿特意拿出来介绍一下。 因为我不是说这段算过了吗？ 没有，我这还没 过。 过 不去了。 它是真的有一个水面啊，还是什么？ 爱琴海这个园区当时它的定位就是以这个传播爱情然后为主题，所以它现在很比较主要的一点还是承接各类的婚礼。 哦， 它有12个室外场地和7个室内的宴会厅。 它算是一个度假村是吗？ 它算是一个有度假功能的园区。 它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婚庆的这么一个大型的主题公园。这个海呢 不是水面的海，而是花海、情海、爱之海。 哎呦，十二个大草坪， 对， 十二家一块办婚礼，这得吃多少桌呀？ 我们最小的能摆三四十桌吧， 最小的三四十桌， 大的那就是看，就因为家里亲朋好友多的话，你像咱们这如果要是要去的话，您这个这么多忠实的粉丝，这么多忠实的听众， 咱男的全包场， 对， 全部包场， 席开千桌了连。 哎，那它有草坪的那种， 有 也有是吧？ 对对，它十二个室外场地全部都是草坪。 天哪！ 去年的时候，它承接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是直升机婚礼。 哦， 而且它这个草坪的主题还不一样，你比如说鹊桥相会呀、龙凤呈祥啊、花好月圆呀、它每一个都可以选择一个相应的主题来做，就这个场地的周边的配套，不是一个光秃秃的一个大草坪有点树，它不是这种感觉，它还有相应的一种配套的这种，或者比如说龙凤呈祥是一块特别像龙的石头和一块特别像凤的石头在那一块、这种情比金坚、情比石坚这种感觉， 咱就选鹊桥相会了。好，一年就见一次。这地儿适合咱们啊。好，今天咱们一块儿来聊的是大兴的好玩的，而且今天咱们聊的主要的区域是蔚山庄，对吧？在这里边真的没想到还能有这么多世界级的我们可以去看到的一些东西，而且实际上我们可以去用到的一些地儿，比如说刚刚说到的那个婚礼的现场， 对， 我估计十一定满了都。 包括对， 是不是 十一结婚的人 明年已经也订满了。 哎呦我的 啊，好日子已经行， 那咱后年，咱后年 没事、 啊、 您要是明年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给加个三儿。 那得看您，主要是 比马主任可以打折 又 九九九。 月季也是有酒店的是吗？ 对，在蔚山庄有一个以月季命名的九峰月季酒店， 然后里头也都是种的月季啊。 不，它里面的这些装饰元素全部都是月季。 就是非常贴合月季这个主题， 最主要它离我们的月季主题园非常之近。 哦， 你可以就说相当于我们酒店的后花园的感觉， 就是开门从窗户平窗远眺就能看见好多满世界的月季了。 是的， 火，好嘞，好嘞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聊到这儿，还有好多好玩的，一会儿咱们再慢慢的说。比如说，像小鱼也说了，我想带妈妈出去玩两天，就在北京附近，人少点的比较舒服的，有什么推荐啊？一会儿咱们也在大兴找一地儿给他推荐一下。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燕子姐，国庆准备去哪儿旅游啊？ 忙，新房还没时间装修呢。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米，全包全配精装，啥也不耽误。 可我还得花时间选家具家电呢， 三人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点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烟机、灶具，还少啥？ 哇，真的全齐了！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每天限99位。 4008764888，装修交给一号新家，全家可以去旅游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为工作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成功的喜悦；为家人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满满的爱意。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用心生活，生活一定会回馈你更多精彩。 八达岭奥莱三周年庆，让你尽享无限精彩。9月30日至10月14日，消费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银行刷卡回馈等多重活动等着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十年， 吏部更好。 吏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斑鬣狗、白老虎、 白狮子、 毛毛狗。 北京野生动物园八小福，百年修得中秋剧，只信金穗30天。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我国西最南，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勇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 新北京。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它滴了高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张焕月老师，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张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您好，先说一说北京的天气吧。这马上也到11了，有可能很多朋友都在周六日选择出行，天儿怎么样啊？ 好嘞，那就先说说北京的天气。那么今天的下午，看来西部、北部山区出现了小阵雨天气。那么最新的资料分析来看，那么今天的傍晚到今天的夜间，北京呢有一场小雨天气，大部分地方降水量在5到10毫米，像东部、东北部这些地方很可能有到10到15毫米，局部地区啊有个20甚至30毫米左右的这么个降雨。那么降雨结束时间呢，看来今天的后半夜2点左右，那么东部地区呢结束时间要晚一点。那个降雨期间那个天气比较凉，道路也会比较湿滑，那么出行的朋友请注意，一个是多穿点衣服，再一个注意交通安全。那么后半夜2点之后，看来这个高空槽就划过北京了，那么天气将逐步转晴，能见度呢也会好转，不过在这个就是在这个高空槽过去之前呢，能见度还会比较差的。那么驾车的，尤其驾车出行，要请注意一下，注意一下。那个明天这个天气看来，那么傍晚前后啊，冷空气主体会到达北京。那么在冷空气主体来临之前呢，山区尤其是北部山区还会有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这个看降水量看来不大，有个那么局部地区有个5到10毫米左右。那么平原地区也会有一些阵雨天气，同时会伴有3到4级的开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级左右。那么这次冷空气活动看来它这个势力不是很强，但是由于受到不断补充南下冷空的影响，这个偏北风会持续的刮着，一直会持续到10月2号的夜间。那么尤其是在30号，就是9月30号白天，这个看来这个风会比较大，阵风看来有个7到8级，那么大家要注意防范这个风对出行的一个不利影响。那么这次冷空气活动持续时间比较长，那么北京这个好天气也持续时间也比较长，看来现在看来10月5到6号之前看来都是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那么可以说是天朗气清、秋高气爽的这个北京天气这就来了。 真好。 对。 嗯。 最高气温看来都在22到24度，最低气温在11到13度。也就是早晨这段时间天气比较凉。 嗯。 那么这个天气应该是北京这个天气非常好的。当然在北京的山区，这个就气温就比较低了，尤其是夜间，最低气温可能这个一般的山区的话，4-5度，深山区很达到1到2度，甚至有些山区就到冰点这么一个情况。 哎呦， 那么要到山区去游玩的话，那么大家要注意多穿点衣物， 带上小棉袄。 对，那么说到北京这个天气应该是非常好了。那么在华北地区应该是像这个山西啊、河北这些地方，天津啊，这个天气今天这个降雨过后应该天气都是比较好，并且持续比较长的时间。那这个以山西这个地方为例吧，山西这个气温呢应该比较低。你像这个忻州啊、朔州和这个大同这一地儿，最低气温由现在的5-6度降到未来看得到30号都能降到1到4度，像大同这个地方甚至降到0度甚至以下，那包括五台山这个地方，气温都比较低。那么到这里旅游，那么更要多穿点衣物了。 多备多带着衣服，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次降雨啊，看来它对东北地区影响也比较大。那么东北地区这个降雨，看来这个结束时间得到30号了。那么它在这里气温也有5到6度的下降。你以沈阳为例，那么今天的最低气温还有个12-13度，你到了30号1号，也就是温度在最低气温在5-6度，那么天气也明显的变得凉了，甚至是你到山区它得变冷了。同时那么这一带啊，也会有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也会达到7到8级。那么一个是这个天气比较凉，再一个风比较大，那么到这的旅行大家要注意这个天气的特点。主持人， 好的，谢谢您详细的介绍，感谢您，也提前祝您节日快乐，再见。 好，再见。 再见张老师。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打开 APP 叫外卖， 打开 APP 叫 救我 啊！ 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关注的是东部环路方面，目前的东二环的北段、东三环的北段北向南方向，东四环的四元桥到红领巾桥的北向南方向，大郊亭桥到慈云寺桥的南向北方向，东五环的平房桥到大黄庄桥的北向南方向，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的南向北方向，还有东六环的洛阳桥到土桥新桥北向南的方向，以上路段车比较多。西五环的园博园桥北侧南向北有一起事故，大家要注意避让。西五环的园博园桥北南向北方向有一起事故。北五环的林翠桥到来广营桥西向东方向，广顺桥到顾家庄桥的东向西方向也是车行缓慢的。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三元桥到北高桥，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都是车比较多的，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最危险的路是什么路？ 是半路。 半路车突然就没电了。 哎呀，忽然就炸胎了。哎，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油了。 拿什么拯救这样的半路？ 拿出手机，打开中国人保 APP， 一键呼叫救援服务，看师傅距离这里只有800米。 中国人保 APP 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即刻前往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中国人保，下载玩得断的保障神器，体验更多优质服务。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我们在第一个小时请到的两位嘉宾都是来自大兴区的两位领导，一位是大兴区旅游委的副主任马冰女士，欢迎您。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大兴区魏善庄镇的宣传部长张浩女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都是我们女朋友啊，这个我不是这个我们 要跟领导攀近乎啊。 对对对， 没有领导就是女朋友。 对对 对， 对，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大兴有什么好的，尤其咱们魏山庄镇有什么好的一些文化项目，大家可以去玩一玩的。包括于小鱼说了想带妈妈出去玩两天，就在北京附近，您就可以去这个月季园。 对， 那边不是也有住的吗？ 对， 对不对？那边有吃的吗？ 对，吃的也有很多。 嗯， 然后 也非常有特色。刚才主持人也在，咱们也在聊到底有哪些有特色的。 嗯、 然后马斌主任请大家来品尝一下。嗯、然后我这样给大家推荐几个魏任庄比较有特色的美食、 啊， 大家在品文化的同时呢，也能尝尝咱们秋季美食。先跟大家推荐一个那个好开心农庄。好开心农庄呢，是专门以黑鸡枞这个生产和加工为著名的。 停。是粽子吗？ 黑鸡枞是一种蘑菇。 蘑菇啊。 蘑菇叶。 咱们 这 黑鸡枞是这样。 蘑菇叶。 它是因为对土壤和种植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它肯定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才能生长出来。然后好开心农庄呢利用黑鸡枞做成全套的蘑菇宴。 嗯 啊，大家可以来品尝一下，非常的鲜美。 就是那肯定就不止说我涮呐、啊，跟鸡炖呐、啊， 对，它炒的，然后做像披萨一样的，然后像过桥米线一样的，然后刺身的等等的品种都有。 我天，那一定因为它鲜吧，所以能做刺身。 对，不光是就是煎炒烹炸都可以皆宜，然后呢有鲜的，有干的。有软的有硬的，你想咋吃就咋吃、 嗯、川鲁粤淮扬全都有了。 大家在吃完了之后还可以买它的黑鸡枞产品、 嗯、 也是非常的好的。 好， 因为它的品牌在淘宝上有销售，销量非常的好。 呵、好开心呐、 对，好开心，好开心。 你看小胖，你作为大兴女婿这些都不了解吗？ 对，这关键就得怪丈母娘，对不对？我都倒插门进来了、 对， 也不说带我玩了去。 丈母娘不是魏善庄的。 来来，接着还有什么好吃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离我们的爱琴海玫瑰园非常近，一个叫树艺花园的餐厅。然后这个餐厅呢比较有特色，它呢就是像刚才咱们聊到的，它可以 女朋友， 对，非常的小资。然后它的菜色呢是创意菜。味道非常的好，价格也实惠，在那儿呢还可以体验这种田园风光，因为它在餐厅的后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园子，大家可以席地而坐，或者在那儿打起阳伞，在那儿晒太阳，聊天非常好。 还叫什么名字？ 叫树艺花园。这个 树艺花园， 对，大家在大众点评啊、 知道这 些上面都可以搜到。 对对对，环境倍儿好， 是吗？ 对，就是 大兴女婿知道了， 这极简约的，就是丈母娘上一次给我看过，说我们要去。说了一年多了。 好好好， 这个十一把这个成型了吧？ 哎， 皮马主任能打折。 十一我得回我回我妈那儿一趟。这么一年多了， 要回婆婆家。好，哎，这个还真的是很有特色。一个是吃蘑菇的，还有一个是环境有哎创意菜。 对， 哎，这个真不错，真不错。 哎，真的，小鱼就带妈妈去那儿吧，因为。就是妈妈呀，就是丈母娘也好啊，自己亲妈也好啊，婆婆也好啊，他们那边特喜欢照相，特喜欢花，看见花无比激动。我带我丈母娘出去玩的时候，人家那些大景啊，就是收一个就完了，路边有那小野花，夸夸夸自己自拍，啪拍个没完。他们一看见花倍儿兴奋， 对， 真的 是 到我们那儿不用带什么伞呢、纱巾呢，您就把自个儿带过去，所有的就是。道具啊，背景啊，布景啊，这个花都给预备好。 素点的衣服，就后边那什么色的都有，那么多万种月季品种，您就照。 我们那是自带美颜效果。 哎呦， 哎，你就不怕照完了以后，所有看照片人都说，嗯，真不错。如果要是没有这个人，就好多了。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我们丈母娘长得美着呢。 好好， 来来来，这是月季园， 嗯 啊，咱。除了月季园，咱从月季园出来，我觉得吃啊什么玩儿也说挺充分的。 所以张部长介绍月季园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路特别好走。我们特别介绍魏善庄，是因为这个正是花好月圆之时，我们月季花盛，这是一个重要元素。 没错。 另外，因为它就在中轴路上， 就沿着中轴线 对，您开车 就 特别好找。 我搜的话就搜月季园 啊， 对 对， 如果 搜的这些都是直接搜到能。 不走中轴呢，就推荐大家走。 京开 京台 京台、 京台， 对， 都是非常好走的， 有一个魏善庄出口，走京台非常的方便。 好好好 好，嗯，怎么去我们也了解了， 是 啊，下一次我们就去啊， 嗯， 这个提上日程啊， 是是是， 对，必须赶紧提上日程，十一就动起来。 对，来，魏善庄还有没有要补充的？要没有的话，就让马主任接着说别的啊。 我记得你那还有一个活动特别好，我是特想让大家文化嘛，这次咱就 闻到底。 哦，什么呀？ 这样那个我们有一个这次也是在馆藏联盟中的一个叫文化园区坦博兴山院，在十一期间呢布展了一个丝路文明艺术展，非常的有价值，有120多件咱们古丝绸之路上面的文物。那个就是我现在啊想给大家卖个关子，然后想请大家来看一看，因为这个馆呢刚刚布展完，我们刚刚去看了一下，也请马主任去看了一下，里面这些文物不光是中国的，还有一些古罗马时期的、古埃及时期的，都非常的壮观，也非常的吸引人。另外这个园区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它是整间制的收藏了咱们的徽派建筑，就是把徽派建筑整体的挪到这儿来， 建制的徽派建筑， 对对，包括门头房屋都是整体挪过来，像拼插积木一样再拼插起来，一共有10余套。大家来了之后能在北方就体会到南方的这种小桥流水的感觉。 哦哟， 欢迎大家来， 怪不得叫大兴呢，真是大呀。 对呀、我们第一是大，第二是兴嘛。 哎呦我的天，太厉害了。有人问了说停车方便吗咱们那儿？就比如说月季园， 非常方便，月季园有专门配套的停车场。可以停 千辆车，我记得好像是 对 这个千辆的概念， 没有问题。 千辆车， 千辆的一个大型停车场， 非常大的停车场。 李莹不用担心了， 对对对， 你就小心停好了车以后回来的时候找不着，说怎么这么大呀停车场，这个是有可能 的。会的，我们园区的服务配套都非常的好，工作人员也非常的热情， 真棒。 我们也会有志愿者在现场为大家提供服务。 好，哎呀，咱们刚才说了很多地儿，月季博物馆，包括咱们说了古森林博物馆， 对， 包括说月季主题酒店。哎，是可以住的是吧？ 对，可以。 哎，对，反正我听了半天，最感兴趣的还是爱情海。哎，这个 情窦初开呀、你。 不是，就你不觉得人家有那么大的草坪啊，或者人家环境会非常的好？ 是。 哎，除了这些以外，咱们那边还有什么度假村没有？ 有的， 清明湖 啊，对，这是老牌的度假村了，也而且它是在森林之中的这个一个度假村。是我们这个挂牌4星级的一个酒店， 它为什么是在森林里呢？ 过去那一边就原始的一片 森林，它的旁边是我们的半壁店森林公园，这是一个免费对市民开放的公园，郊野公园，环境非常的好， 历史也很悠久，它真的是有几十年的历史， 有， 对，而且树木还都是长得这个非常好， 枝繁叶茂， 对。 我们刚对这个半壁店森林公园进行了全面的改造，然后铺了一些那个慢道。然后见不到，这样方便大家、 就是、跑步啊，或者什么， 方便大家去里面、对参观、去里面逛一逛，呼吸一下氧气。 那边有水吗？它既然叫这个兴明湖， 兴明湖园子里面有一个湖， 就是自己的湖， 对， 嚯、厉害了，好、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像鸿门博雅呀。古森林刚才咱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了，鸿门博雅其实我比较熟悉，因为我们电台有一次的那个诵读活动是在那儿做的， 对， 里边有很多的红木家具，我们一开始就是先瞅价签儿啊，你看呀都不错啊，后来才开始欣赏艺术，确实里边馆藏的东西特别多， 而且 地儿也大， 对，因为它咱们现在说首先是艺术馆，其次咱们才是一个购物场所嘛， 对，没错， 艺术馆呢我们去感受中国这种就是木质家具，比如说最有意思，他那有一把鲁班锁，你这个拆完之后很容易，怎么给它弄上这个、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成功的把它拼插成型过，我都属于暴力破坏型的，反正给它拆完了就拆完了真的是恢复不了，它是讲究的是一个木器之美，而且我觉得从这里边尤其是我们带着孩子去，他可以学到很多的规矩，比如说为什么客人作为上，我们坐在哪儿？这一个家庭里边就是长幼有序，怎么体现有序？通过我们的家具，通过我们这个家具的摆放，通过我们比如吃饭的时候这个位子怎么坐，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锅碗瓢碟的怎么摆放，它都是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要的这一个，我觉得是潜移默化教育这种环节。我是希望大家，尤其小朋友们去看看，既能动手，也能学到很多知识。 来，当然了，咱们介绍了魏善庄，介绍了大兴这么多好的地方，也有很多听众朋友除了问停车的问题啊、还有很多朋友问其他的，比如说紧箍咒说了，哎，问一下月季园适合带孩子和老人住一晚吗？ 房间需要预定吗？我怀疑他说的就是这月季主题酒 店。 嗯，应该是要提前订的吧？ 咱们一般住的话都是应该订一下，因为咱们羊吃碰头草不见得没有，但是我怕万一要是因为十一期间的这个客流量，咱们也不好预计。但是说实话，因为我们大兴啊，就是离城里比较近，虽然感觉上有点遥远，但是您从这儿早上起到晚上吃喝玩乐，在家休息，折腾够了，晚上七八点钟往家走，一点毛病都没有。 嗯， 这个实际是非常的，我相信很多朋友，尤其是经常往南边跑的朋友，他会有这种感受。 是，对， 九点多钟出门，然后七八点钟往家返，路也不堵。 而且我们大兴不堵车。 对呀、啊， 对吧？ 对， 你只要进了大兴区，没有堵车的地儿，最多就等个红灯而已啊。 啊，对对， 我们地儿炸着呢。 对，但是得提醒紧箍咒啊，除了提前预定之外呀、啊，就是你得看咱家的孩子呀和老人，他是不是比如花粉过敏啊等等这种。如果这些都没问题，去吧。应该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好的，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出去玩的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先进两条广告，马上回来。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嘞，接下来咱们接着说，今天咱们说魏山庄，我觉得说的已经很吸引大家了。 对， 是不是？ 当然了，除了魏山庄，其他地方也很吸引。 当然， 必须的呀。因为虽然今天主要介绍魏山庄，咱们不能就一只羊，咱们使劲薅这一只羊的毛啊。 没事，可劲儿薅。 哎，不，我们大兴在马上这个迎来的十一长假里边，我们真的是各处都做好了准备。我们由东到西，一系列的主题小镇，就各种各样的特色的这个，不管是园区还是活动，都等待大家。你像我们最东边的彩玉。我们是温泉葡萄小镇，这里边葡萄已经成熟了、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到这个时间段应该还有一些玫瑰香。 嗯，前段时间不刚做完葡萄节吗？ 对，我们做过这个，特别说过，而且这个百年葡萄园、玫瑰香葡萄园欢迎大家去。接着呢就是我们长子营，这个呢有我们雅鲁谷，以前一直在介绍，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这个季节像芭乐啊、火龙果啊、香蕉啊都成熟了。这种树熟的水果，南方水果，我觉得孩子们肯定爱吃，而且营养丰富，这个大家可以去看。而且呢这里边像什么驴头宴、牛头宴等等各种特色的就是农家饭的宴席都已经做好了准备。然后接着是刚才我们王老师问的，说离亦庄近是哪儿啊？青云店。我们青云店可以去吃手擀面，我们可以马上就要到重阳节了嘛，对，孝心馒头刚才提到了，这个可以去体验，都很多。魏山庄不用介绍了，咱们跳过它。还有安定，我们有很多梨园。再往西走，重点要说谁呢？还是庞各庄，因为这阵庞各庄我们的万亩梨园的梨真的是硕果累累，挂满枝头。上午我已经替大家看过了，现在尤其是我们大兴特色贡梨金霸黄，树上还是挂满了，而且呢，树下我们有花生，有白薯。我今天看见特别壮观的好几百号孩子在一起在刨花生啊、我就当时我都有冲进这个人群跟着一块刨的这个冲动，就特别欢乐、所以我觉得大家带着孩子带着老人，因为老人很喜欢这种劳作。 必须打断您了啊！硕果累累静待客来，对吧？希望大家十一多到我们大兴转一转，好玩的地方太多了。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威。 这个女朋友走了，我们俩接着出去玩去。 我以为说接着我们请了个男朋友。 不是，发现这女朋友比较知道的地儿比咱俩多多了 啊。那当然，那当然， 他们俩玩去吧。啊，咱们找一个男朋友，找一铁哥们儿啊，一块带着我们好好玩一玩。 是， 而且有好多好多朋友都发来了他们的一些问题，都是出去玩的。是不是？可是不是？这十一假期可能有的朋友真的好多朋友应该都没安排去特远的地儿， 就是周边嘛。 对，就在周边玩。 嗯。 而且就是每个人需求不太一样，有说带宝宝玩的，有说带妈妈玩的，有说带老婆玩的，都有。所以呢，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请来的是这个咱们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京郊王王海春春哥，欢迎春哥。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好，当然希望你常来啊。不过呢，在此呢，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开始问问题了。我倒是从里头择了两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可以不让春哥说 哟 啊，因为说心里话，这方面他的解决办法真的是没有咱们编辑强 哦。 哎，真的真的，比如说像周磊，包括小如如，他们都说了要带两岁的孩子。去玩有没有适合孩子玩的这样、 哦、 因为前些日子呢正好我们的编辑呢也跟春哥他们一块儿去了南边的一个地方，哎，那个地方适不适合孩子玩？ 非常适合 吧，因为我看编辑他发的那个照片，哎，我说这地儿还真不错。是在哪儿？ 在房山，它叫翠溪谷。 翠溪谷是吧？ 对，大美儿童世界专门是给儿童设置的，号称叫不插电无动力， 听见吗？为孩子人家还 unplug， 就是不插电的没有动力火车的演唱会，是不是？ 哎，那儿都有，我相信自然景观特别好啊，因为我看编辑拍那个照片，比如说远处有山，满眼都是绿，然后那里头是有孩子的娱乐设施吗？ 是这个地儿呢，当时他们的校董等于设计的这理念就是，其实这原来啊是一个矿山，你可以看远处山上有好多削平的地儿，啊，他们就把这个矿山改造了，改造了以后呢是做了一个大型的儿童的一个乐园，然后呢里头有就是首先颜色极其鲜艳，各种颜色的东西，而且呢他有一些自己的理念，例如老肖说他小时候他是在湖北人，然后他那个到处都是水，就是他们那个下那个渔网，然后做的那些那个捞鱼，他这里边好多的鱼那个玩具呢就设计的跟那个渔网的那种感觉似的，让小孩子在渔网上爬来爬去，然后这个时间包括还有一些中国的一些理念，例如筷子，例如他有一个设计的一个游戏是拿筷子，就是那个外形啊其实是筷子加豆腐的那么一个理念改造成的，而且呢里头有很多的特，就孩子最喜欢玩的就是滑梯，这里头是各种各样的滑梯，极其丰富，我觉得得有几十种，甚至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滑梯，你要上去以后这一圈下来得有十多个，而且特别长的滑梯 啊， 你要想下来的话得拿一个垫子，他每个人给小孩都会发一小垫子，你得坐在那个垫子上滑下来，要不然时间太长了真有可能磨屁股。对、 啊、 就是说孩子们最爱玩的一些小孩的东西这里边都有。 哎，那个地儿能住吗？ 也可以住，有一些亲子的一些客房都有。 哦，特别好，特别好。那这样，因为刚才春哥都已经介绍了这地儿了，那具体的名字和位置可以让编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有需求的吧，就发个私信，好吧？ 对，可以， 啊、 可以。 当然，今天春哥来其实是有主题和方向的， 有主题的。 是的，因为刚才在导播间的时候，编辑。特意，因为咱们不是有视频嘛？视频直播的时候，我们会按 PPT 的方式，在讲到什么的时候，我们会上相应的图片。然后今天春哥讲到延庆的这个地方，他特意拿了一些新的图片，然后我们已经在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就能够看到这些图片。 嗯， 来讲讲延庆的这个地儿是最近你去的吗？ 也不是最近，应该说是这几年我一直比较关心这个。其实呢，这事儿呢，我觉得也可以说这个跟十一也可以。搭上，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每年到这种节假日的时候，我就不停的有电话，就会问我，哎，海春的话，你认为哪儿也好玩，然后又人又少啊？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问题。好玩，人就肯定不会太少。但是我现就是今天讲的这个主题，相对来说几乎没人去，而喜欢的人会特别的喜欢。 明白了。 对。 就是小众的人群会比较喜欢的东西， 对，是比较小众的。 嗯， 而且我说的这些所有的地儿全都是免费的，也不用花钱， 特别好，又免费人又少 对，还特别的有意思。今天我是讲一下，跟大家聊聊北京你们不知道的乡村寺庙壁画。 刚才编辑在外的重新上图，就上的这些壁画的图，哎，看完了以后，我真的觉得还是很震惊的。 其实这节目真是哈，特统一，就是特文化范儿的， 嗯， 是吧？ 是。 来吧，咱先说哪儿？先说延庆这个吗？ 我觉得我可以先卖一个关子 啊， 就是北京啊，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大家知道的，例如潭柘寺、戒坛寺， 嗯， 就是这个比较著名的那几家寺庙，可能大家都知道，但实际上。北京的话，过去的话，几乎村村都是有寺庙的。而现在的话，相对来说保存比较好的是西北方向，就是门头沟、昌平和延庆。保留，尤其是延庆保留的这种民间的这种寺庙特别多。 哎，我看你那个村里啊什么的，最多的都是娘娘庙。 不对，如果要是说在反正自以北京郊区为例的话，主要是几种，一。是那个龙王庙 啊，对对，求水的嘛。 对，因为北京相对来说干旱，尤其是山里头，这个龙王庙求雨这事儿是重中之重，因为都是靠天吃饭，龙王庙特别多。 嗯， 再有就是观音庙，大家都是求子求福， 对对， 这观音庙也比较多。 嗯， 还有一个是关帝庙，忠义，就是以关帝庙为主。 嗯， 这也特别多。然后还有一些那比较有特点的，例如像东岳庙的七十二司，还有例如像那个比较有那个有特点的火神庙，哎，这些也有。当然了，还有很多很多小庙，但是那个呢，可能都比较规模小，而且没什么壁画。我说的这些呢，都是有寺庙，而且还古代的壁画还保存至今的一些地方。 嗯，好， 嗯， 那来，咱们先从哪儿说？先从延庆说。 我觉得可以先从延庆，因为延庆的话，这种寺庙是最多的。刚才提到了说北京寺庙里边最多的什么呀，就是龙王庙会比较多。如果你要喜欢看龙王庙，我觉得有两个寺庙大家可以去看看，就是保存的壁画是比较好的。一个是延庆大庄科的董家沟的弥陀寺，还有一个是在那个延庆县城西北方东北方向有一个下花园村，然后一个五岳龙王庙。这个两个庙我觉得都是写的，就画壁画都保存的相对来说比较完整。 大概都是什么时期的呢？ 所有的北京的话，这郊区留存的寺庙的壁画，大部分都是以清和民国的多。 嗯， 最早的有明朝的。 嗯， 但是我说的这几个龙王庙，应该都是清末民初的这个民国的这个概念。 嗯， 后来有重修的这些东西。咱们就先要不是以下花园的这个龙王庙， 好， 咱来先说。首先，这个下花园村在延庆来说也是比较有历史的。当时在元朝的时候，这块的话，元仁宗就是在这个村里头出生的，大家可以看看。 哦， 而且这个寺庙门口有两棵特别古老的老榆树，其中有一棵老榆树600多年了。 哦， 就是北京的话，这个你说一说榆树什么的，大家肯定是松柏什么乱七八糟的。榆树很难能活很长，因为相对来说它比较容易被虫蛀，就是死的相对来说几率比较大一些。但是600年的，我觉得北京郊区应该就这么一棵，很漂亮。 人家一说就这个榆木疙瘩， 包括现在村民都把它当成神树，就是其实中国历史好像都有这种规矩，就是一般树老了以后大家都把它当神，现在也是给它裹上红帐子，然后拴上小红布条祈福，然后这个呢就是在龙王庙门口，你一去就能看得见。而且进了龙王庙的话，就所有的龙王庙都基本上是统一的一个壁画的版本，就是都差不多。东侧它一般分东西嘛，两墙，东墙一般都是龙王行雨图，也就是说龙王出来下雨的。然后在那西边这边就是那个雨壁回宫图，就是下完雨了回来。 嗯， 然后但是这个里头你要是看每个壁画的里头每个人物每个细节都特别有意思。首先咱们一般啊，就是咱们首先第一想的话，龙王可能就认为是一条龙，但实际上民间信仰它不是说龙，而是骑在龙上的人 啊， 他是龙王。 你可以看到那个壁画上所有的这些那个壁画都是中国北就北京这个郊区的话都信仰是五龙、嗯、五龙还是五种不同颜色的龙，青黑红白还有一个是黄 火 五色， 它是 五色龙， 它是五条一直都带着，还是周一到周五上班嘛，对吧？我选不同颜色的，这周一出来， 哎、聪明 是不是？ 聪明， 省得限行啊。嗯、 哎，这个的话，你要看那个五龙的话，你要首先，你要是它那个，其实它的顺序没有固定的，有不同的。你看了龙王庙多了以后， 嗯、 发现不是谁前谁后、 哦。明白。 但是你在龙王庙上，你可以看到一个很细微的一个细节，肯定是最前头那个，他手里头都会托一个钵盂似的东西，里头都会有那个水花，一看就是降雨的那个工具、 啊、神器 啊、第一个他会把那个钵盂倒过来，你可以看见那水哗往下流，剩下那四个都是拖着，他们是依次行雨的、 哦、 那说明 怕一钵盂不够 啊，对，就是说这个肯定这是就是玉皇大帝降旨下，都是大家都看过《西游记》， 嗯， 里头那个有一集就是低雨不让他下， 对， 那个面山那个是那个 八戒吃面山， 就是那意思，就是你不能多下一滴，他所以说他是有一个后背的，有第一个下的、 哦、 后面还有，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你可以看那几条龙里头还有最后一个龙，它往往都是一种很休闲的状态。前几个都是预备的，就是每个龙的龙王的表情还都不一样 哦， 所以他画得很精致。 嚯、 哦！而且这下雨呢，并不是咱们像那普通的说，就是画过去龙王过去下雨了就行了。这是龙王行雨的话，它是有一个规程的。你看完了这壁画以后，知道它是有流程的。并不是说你去了画就往人倒就行。你看到所有的这些，首先它这个壁画的最左下角。往往都会有一个宫殿叫水晶宫，上面有字儿，水晶宫。 对， 水晶宫门口会有一个那个老年的一个妇女，而且凤冠霞帔，后面还有丫鬟打着团扇，打着那个扶持的，这是谁？ 龙太后， 龙母，意思差不多。 对， 嗯，啊，意思差不多就是龙母，是龙，就是这个行雨的过程，首先。是由玉皇大帝下旨通知龙母，龙母再来派这些五个龙是他的龙子来去下雨、 哦、 而且你能看到在这个壁画的上头还有一个骑着马手搓一个黄的一个那个布纸，那应该算是布的一个东西，一个像书似的东西、 嗯、 就是圣旨， 圣旨、嗯、 这个就是传旨官啊，这个就是玉皇大帝给他下了指令以后，他拿这个来拿这托这个圣旨来找圣母那个龙母、 嗯， 龙母再派底下人再出来，这上面都能体现得出来。 哎，那您说的延庆的这个，它壁画的完整度那么好呢？ 非常好，里边的所有的人，而且都是有真实的姓名，都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都有传说的。啊，所以说这个你这个就首先你要刚刚看到这个传旨官给这个龙母下命令，然后你再能看见什么？你再往后的话，你还能看见，例如首先风婆， 嗯，对，刮风嘛， 对，先刮风， 对， 雷神 啊，风婆的话是什么？风婆的话就是他不是说自己刮风的， 嗯， 他带着一个风兽， 哦， 是这个是叫这个风兽也有名叫飞廉。它是长着鹿角，然后那个豹子的身，就是它身上有豹子那斑点儿，蛇尾。 哎，真的，我就想那个时候的那人，他的想象力真的是太丰富了， 是 太丰富了。 我觉得那时候又是因为这种天灾人害，这种天灾啊，反正人是无法阻挡的， 对，而且 只能祈求。 那个时候的科技可能也没有发达到那个份儿上， 对，所以说他就想的呢会就越来越细，他就把所有的能看到的东西全都作为神话。 嗯， 做神话了以后，他就求这些祈福的时候，就所有的每个步骤他都会想到，都会给安一个神在里头。 嗯， 啊， 这个地儿在延庆的什么地儿？ 下花园村， 就在下花园是吗？ 对，然后那个地儿离龙腾峡很近，啊，离那个柳沟也不远，是在他们俩之间。 哦， 你可以作为一个一日游，或者说两日游，你都可以串上线。 那也就是他应该离玉渡山也不远是吗？ 相对来说稍微远一点，但也不算太远。 嗯， 玉渡山等于延庆县城的西偏北一点。 对， 啊，这个地儿基本上在正 东北角、 哦、 啊，离这县城很近。 明白明白。嗯，哎，一说这个龙，就说个题外话，就是去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关于龙的这个解释，然后引起讨论。 嗯， 主要就是英文的。 嗯， 然后就是有学者就说那个一说龙，然后他觉得中国的龙跟西方这个龙是有区别的。 对，不一样。 哎，我觉得也是有区别的。他说，但是呢，英译是一样的，都叫 dragon。 嗯， 那这个不行。说因为中国这龙对吧，你比如说咱们觉得它是神兽，它是吉祥的、 嗯、 它是给大家代表和平的， 嗯， 能够什么降雨等等， 是 它确实特别好的。 嗯， 但是在西方啊， 都是魔 恶魔， 哎，吐火呀、嗯、什么这那的对吧、 嗯、 说统一都叫 dragon 这事儿不合适。 嗯， 后来就引起讨论，大家都觉得对啊，有道理，那起名字吧。后来最后大家都说，嗯，我觉得应该按中意的走，就比如说中国的这个 就叫龙 龙，对、嗯、西方的那个呢就叫拽根啊，就直译的是吧，拽根。 哎呀， 哎，我后来说，哎呀，这个网友太聪明了 是， 哎，延庆的这个、嗯、除了这个咱们再往偏，哎，他那个整个的寺不大是吧， 寺庙都不大，能留存至今的这些寺庙往往都不大、 嗯、 而且往往都会有些说法，就是说因为曾经有那个年代大家破四旧嘛、 嗯、 然后在那个年代能留存下来的要么当了教室了，要么当了库房了、 嗯、 要么当、啊、反正总而言之它是当了什么用处了、 嗯、 所以能保存下来、 啊、反正能留下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对对，还有一些当地的农民村民的话真是就是为了保护，就是在上面刷了一层白，这样的话给覆盖了、 哦、 然后但是现在呢渐渐的清洗出来能显露出来。 嗯，但是也能看出来有一些斑驳对吧， 那一定是斑驳，但肯定不会太新的那种感觉了、 嗯、 所以说这个呢我觉得才有更有那种历史感觉。而且他们那时候画画跟现在画画可能不太一样，他们过去的画画的时候都是用的矿物质颜料， 对， 所以说呢只要留存下来的相对来说都比较清晰， 嗯， 就是还很亮丽的那种感觉， 就是、色彩还是很漂亮的。 对，甚至有时候例如有一些武将什么之类的他还都用到立粉贴金的技术，就会他会鼓起来、 哦、 啊，就那个他金甲什么那咒什么的都特别漂亮。 嗯， 过去都是全村人啊一块把自己的钱拿出来一块儿， 嗯， 聚了好多钱请画师过来专门画。 哎，没错，都是请画师的。 对， 就是这个村里头就是说北京的话，要如果说您欣赏壁画，又说你艺术欣赏水平要很高的话，那一定是应该看石景山的法海寺的那个的壁画，那简直是巧夺天工，惟妙惟肖。 哎，那是在磨石口那儿的那个吗？ 啊，对啊，磨石口啊， 哎、对对对， 法海寺啊。其实法海寺那边上还有一个承安寺，就是九中对面，原来是九中的宿舍，它里边也有壁画。但是那个壁画有一个放生图也特别漂亮，也是明代的，而且还有一条黑龙，都是很雄伟的。但是那个寺庙 嗯 有规矩、 嗯、那规矩一会儿再讲好不好？ 好， 现在规矩就是放广告啊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但是人家自打开庙，从明朝开始就不做法事，不做道场，不开庙。 哦， 一直到现在也是，你到了门口是永远都是关着的。 是是， 对，但是里头就因为我们小时候老翻墙过去，因为那时候以前没有的修整，确实有很多。首先，它那个壁画非常非常漂亮，而且它在北京所有的寺庙里头非常的绝。为什么？一是它是寺庙，像咱们一般寺庙就是一堵墙嘛，围墙，你翻过一墙就 OK 了。它不是，它是回字形的两层墙，而且它四个角上都有碉楼。别的没有，任何一寺庙上没有碉楼，而且这个碉楼下面就是四这个墙，就是四个这个条墙底下都有地道， 嚯， 都有地道， 嘿， 而且这后面这个庙的最后面有片空场，过去的时候传说这是个练兵场 啊、哦，所以你说就他们啊，那时候肯定哥几个一块儿就出去探险去， 嗯， 就其实一想这个，当然我没想到阳光灿烂的日子啊，那算调皮捣蛋。我想的更多的是城南旧事。 哦， 电影里那人城南旧事不是也走到这种老的宅子呀、嗯、什么的去看的， 对对对对， 特别 对。当时已经都残垣断壁了，但是就是这个历史故事，反正很多，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网上去可以查查。但是你想进去，不太容易，反正啊、 好吧，那可以放弃， 不太容易翻啊。 我现在都已经修上，已经很好了、 哦、 而且它里头有一个，现在如果有机会的话，它其实有一个燕京八绝，它有一些北京的一些老北京的一些特色的一些工艺品在里头，其实有展示的啊，但是有机会能进，但是一般可能进不去。 明白了 啊，咱们还是接着说不说壁画啊。 好， 嗯，其实 刚刚咱说到规矩了， 嗯， 结果我给安规就放了个广告。 哦不哦不，就刚才说，其实就是三不原则，就是这个寺庙承恩寺的、哦。然后我就是，刚才其实那个龙王那个龙王庙的壁画就是还没太完说完。 嗯， 刚才只说了下雨的这个，龙 王说了上班没说下班的。 就是这个下雨的话，其实含有什么一些概念，就不只是风婆嘛，啊、它其实还有包括雷公， 对 啊， 雷公 而且还有电母啊，而且不只是这些，还有云童。还有最逗的是它还有监督龙王下雨的。 哦， 例如你要看到那壁画里头有一个神特别特别的怪异，就是如果你眼睛直视它的话不超过十秒你会晕。 哦，那肯定你觉得是跟它对视呢呗。 马赛克。 不是。 哦， 因为这个 有点 3D 的效果。 哎哎哎， 因为这个神跟别的画的不一样，它不太正常。 哦， 他你要是看他的话，他是四目。 嚯、 哦，哦，四目。 对，咱们都是两个眼睛嘛，他是上下这样重叠的、 哦， 所以你只要盯着他一会儿看，一会儿就自己就晕了。 那就戴一 3D 眼镜，立马就出来了。 要不我说古画来都是有原因的。你看有一句话说叫“四目相对”， 哦、哑口无言。 哎， 让你下这么多，你非不下。啊！我四个眼睛盯着你呢。 其实这个神呢，它也有出处的，它叫四目神。啊，这四目神呢，其实中国古代有好多的传说。传说的话，就是往往上古先贤，往往都是重瞳，就是概念，就是两个瞳孔的那个意思，就是也很怪，就反正只要圣人都比较怪。但是这个里头呢，你能看出来他是谁？为什么呢？因为他举着一把尺子，就是木工尺。 哦， 他其实是鲁班， 鲁班， 对，他是鲁班，他是来专门负责就是测量这个下雨的范围和下雨的这个深度的、 哦、 啊，他是来就是其实监管龙王下雨的， 嗯， 而且除了他以外，还有四职公曹，值日、值月、值年、值时，四职公曹，他们是干嘛？是专门记这些。那个就是考察一下这个就是这个龙王下雨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是否在努力，是不是又偷懒儿？ 嗯， 然后如果这个里头你再看，还有一个判官，这个神里头，这判官干嘛？是专门拿一小本儿记录的。 嗯， 啊，就是例如可能前面那个鲁班说了，哎，这下雨的这个不够啊，差三尺那块就记上了、 嗯。 记上干嘛？其实后面还有呢，他会把这个亭给上天庭的。 哦， 哎，这所以说这个整个的下雨的话，不是简单下雨的， 多完整的一个公司建筑。 当然了，哎呀，这还有监理 啊 对对对，还有汇报的， 哎、真好真好。 这个就是你要你可以看的话，这就是那个下雨的这龙王庙这壁画的上半部分，就是天界的一些东西。哎，这里还有一个雨神，这个雨神就是一般就是雨师，他不是龙王，他是骑一个类似一个麒麟的一个神兽，他是在五个龙王之前。他的权力其实也是很大的，叫雨师，这个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然后这个是天上所有的这些神仙什么的在行云布雨，然后在地下我觉得也画的也特别的逗，他就是地下呢都是民间的一些事儿了。首先的话，有前面的话那个地下这个有一个祈雨的过程，祈雨什么就是民间的一个乐队，哎，有吹唢呐的，有敲云锣的。有打鼓的，有打镲的，哎，你就能知道过去的时候祈雨的它的一个音乐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民间的，而且他画的一些小的那个就是下雨的情形的一些壁画也都特好玩，例如其中有一个，一看就是一小媳妇儿，然后右手呢抱着一个包袱，左手拿一伞，骑在一个黑驴上头，肯定是天上打闪了，那个驴也有点惊，一看就往前窜的那种感觉。然后后面的那个有一个赶驴的，但是赶不追不上，拿着小鞭子往后面追，在那个妇人的后面还有一个人，我觉得可能是她老公，是跟着的，情急之下想攥着那驴尾巴又攥不住，然后再后来还有一个小孩跟着，那小孩跟着的话是一只手捂着耳朵，就一看就是肯定打雷呢，一只手提了一个挎一篮子。然后就是有点目瞪口呆的感觉，就是特别的形象的表现出来下大雨的时候人间的一个情景。 会有画的真细致， 特别细。还有田间地头的那个有那个有一个那个戴草帽的，一看就是那个在地里干活呢，风一吹草帽飞了，然后他自己把锄头一扔就去追草帽，就所有的细节你越看这些壁画就越有意思。 写实派的， 对， 哎，都是在延庆那儿可以看到 夏花村、 夏花园村 啊，夏花园村 可以看到， 好， 这个能，而且它是没有人来说，你说收个门票或者门这么敞开着，你想进随时进，然后这边嘛是说的是这是龙王行雨图，而它的那个西边，所有的龙王庙的西边都是那个雨壁回宫图。这个明显的你看就是下完雨了以后，然后要回府了，然后所有的人都不骑龙了，都改骑马了。 那龙呢？ 龙才逗呢， 自己回去。 龙才逗呢，你可以看到那个壁画上那个龙最左侧有一棵高大的松树，那棵龙被给拴在那棵松树上了。所以说在那个壁画里头，龙并不是一个很高的一个位置，它就是一个坐骑。他给拴在那个松树上了，拴在龙的鼻子上，拴在树上了。而且这里头你还看到有一个特别逗的，这里边居然有猪八戒，这壁画里头， 哎，这想象力越来越丰富了。 这个不是因为咱们可能不了解，可能不知道，大家其实西游记里也说了，他是天蓬元帅， 对呀， 他其实就是在过去传说中玉皇大帝之前其实是紫薇大帝来管天庭的，在紫薇大帝管的时候，猪八戒就是猪八戒就是天蓬元帅，他管很多很多的，包括龙王归天蓬元帅管。 哦， 所以你看民间的壁画，它都会有展，其实它是也是有一些历史传承的一些故事的，它不是随便我就给你画上就完了的。而且在那个你看雨壁回空图那上面，就会出现一个出红童子，半边天的彩虹就出来了。 哎，真的。就是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同时，分工极明细，而且这里头充满了民间的智慧。 对，就是那种既有人间的那种乐趣，又有人特有的那种想象力，让你感觉都跟真的似的。所有的都有出处，所有的都有说道。哎，这太有意思了。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刚才说的呢是一个壁画，其实有好多地儿，但是今天呢可能时间的关系咱可能说不了那么多。咱们刚才说的是延庆的， 对， 夏花园村里边的一个龙王庙， 对，没错， 里边的那个壁画啊，您可以这个抽时间十一假期您去看看去啊。 啊，你看您最喜欢哪个人物啊？这样，咱先进一条广告，因为还有好多朋友发来了问题，一会儿让这个春哥跟我们解答一下，好吗？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有好多的朋友在问说，刚刚波哥在第一时刚刚那个时段说的那个地儿叫什么，咱们小编已经一一回复您了啊。咱们先来看一下小豆小叶子，他说十一啊，我加班只能休个三四天，波哥给推荐一个，不是春哥给推荐一个自驾线路吧。 三四天是吗？ 三四天， 我觉得这反正要说能说很多，就不知道这位他喜欢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如果三四天呢，我认为就是300公里，二三百公里都可以走了。如果要是喜欢那个，反正这季节啊，其实已经要稍微往高处的地方，海拔高的地方，已经彩叶已经很漂亮了。例如我以前老推荐过几回的，就是承德的毛巾坝啊，它的彩叶林特别特别漂亮，而且那一带期间的话都有温泉，然后开车2天2晚3天，我觉得完全可以在那边泡泡温泉，然后去毛巾坝去看看五列河源头，看看彩叶。回来的路上的话，在承德县城或者承德市可以再住一晚上，然后那边的外八庙啊、棒槌山呀、还有这个那行宫什么的，我觉得都还是很不错的，2晚3天就可以。如果要是喜欢历史的气息更多一点的话，我觉得可以往西走，例如去走那个怀来泡温泉，然后去禹县看打树花啊、暖泉古镇，然后古堡，这个2晚3天也可以。如果往南走的话，我觉着去白洋淀也是挺好的，这季节也可以吃一些那个湖鲜，我觉得都挺好。 对， 还有包括像白石山呀、包括像那个兴隆青松岭，那一带，我觉得都可以。现在这个季节，都是2晚3天就都可以。 好的，看您往哪儿走了。L 说了，我想看水稻田，就那种大片大片的，北京周边有吗？ 要说室内的话，海淀那边有一些就是相当于示范的那种田，但如果是特别大片的，我觉得最近的应该是往霸州那边再往南一点，然后那边有一个就是当时曾经有一个那叫千亩，就是红色稻田嘛，就是曾经反正还曾宣传过一次，是在南边靠近圣方古镇，然后那边有一片特别大的一个稻田，而且据说他们家稻子还特别好吃。可以去看看，离圣方古镇不远，还可以顺便去上圣方古镇。 海淀有那个京西稻， 对，京西稻那边， 但是它的没有那么大的规模， 它就是看 没有那么多， 可以看看就可以。 对对对，里边但是可以摸点鱼，摸点螃蟹什么的。 是也可以。 对， 我们小时候的话，海淀玉泉山那一带，那真是一片一片的稻田，还真都是。现在可不行了，像以前的刘郎庄那一带全是稻田。 就是稻田呀，您因为没有一个高处可以看到它，所以您可能看起来没那么漂亮。去到广西就是山多的那些地方，它有那种梯田，比如说我们去龙脊，哇，那个梯田真的，你在爬的时候根本看不着旁边哪有什么田，说这哪是龙脊梯田。当我们真的爬到了相对一个高点，一看，哦哟，那个漂亮啊，就是你能看到上面，比如说山上有雾气，稍微刮一阵小风，你就会看到那个雾气的消散速度就会变快，眼睁睁的不是快放啊，哗，这雾气就下来了，天上的太阳腾一出来，底下的这些梯田就跟一小面一小面的镜子，但是因为它可能梯田的水啊，包括远近的关系，深浅不一，所以它颜色也不太一样，又看上去美极了。不过就那么露头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赶上下雨的天气，就那么露那么一点点时间，马上哗一片云彩来了，这雾层又上来了，就跟演出一模一样，哎呦，好看极了。 是 这个走路撞大树啊，这您看着点。 说推荐一条十一假期的自驾路线呗，两个孩子自驾的时间呢别太长就行，他也没有说具体要玩几天。 嗯，如果带着孩子的话，我觉得有很多地儿也可以选择啊，就是刚才一说了一个是房山的那个翠溪谷大美儿童， 对， 然后那个附近呢还有一个南关村专门吃鱼的一条山谷，那个一条沟，我觉得也不错，而且那边挨着金祖山，挨着那个周口店猿人遗址，反正这一片我觉得都可以转一下，两天完全可以。再有的话像密云那边的话，去年新开的像那个松鼠谷，然后可以带孩子们去玩那个喂小松鼠去，而且它是二三十种，并不是一种，有很多种松鼠，而且那附近呢还有一个蜜蜂大世界，可以带孩子们去做一些那个跟蜂蜜相关的手工皂，可以摇蜂蜜，还有一些可以学到好多跟蜜蜂相关的一些知识，这也可以。另外的话北京周边，就包括像咱们刚才上一个节目那个大兴啊通州啊，包括怀柔昌平，有其实很多的农庄，现在农庄跟以前的农庄不太一样。首先，它一个是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你可以让孩子们去喂养；二是有一些那个动手的，让孩子们可以亲手，例如说磨豆腐啊，或者挖红薯啊，或者什么之类的，秋收啊，就是类似的一个，还有一些小拓展的一些游戏啊，孩子们也都可以玩，这些。我觉得都可以带孩子， 包括您可以带孩子去大兴的野生动物园，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是， 反正在那里头，我觉得玩一整天，在那里又吃啊，又喂小动物啊，而且看的动物可不只是一种两种， 对， 还是不错的。 对，可玩的特别多啊，尤其带孩子去。好嘞，要提前的祝大家十一节快乐，也要祝我们的海春哥，十一快乐，因为咱再见就是节后了。 对对对对对， 没错。 春哥准备去哪儿啊？十一？ 我现在还没定呢。 好，特别好，好， 对，哪儿都可能看见他啊。 对啊，而且没说嘛，就是说刚才就是提到的壁画，我可以再多说几句啊。就是刚才说的是龙王庙的壁画，其实北京有很多的壁画，包括观音庙的壁画，包括火神庙的壁画。刚才我说了，就是我可以留一悬念啊，就是火神庙壁画跟别的庙壁画都完全不一样。你如果例如说龙王庙或者关庙什么的，就往往是就是一边墙壁是就是例如刮风啊下雨啊或者这种事儿，然后左边呢就例如就是天晴了，或者说是那个救助好了或者怎么着，就像这种，但是龙王就火神庙是特别难体现，因为你不能体现火神放火呀，你是烧房子还是烧什么烧都烧不了。然后有一幅壁画特别完美的展示了火神就是做的一些事儿，而且是对人就是对好的一方 是有意义的， 是有意义的。 没关系啊， 以后聊 啊，烧 烤 咱可以下次说。不过在此应该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我们明天也就是本周五包括周六，而且这个活动是一直持续到12月份的， 哎， 我们要在节目里头发 摇红包。 所以如果要是您说诶真的，而且命中率很高哟，如果您要说想参与的话，一定得先关注我们的车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平台， 没错， 才能够参与进来。 是的， CHWL876 或者直接输入汉字吃喝玩乐大搜索，有一小黄人的那就是我们了。明天咱们就开始摇红包，17点不见不散。再次感谢海春哥，谢谢春哥。 好，谢谢大家， 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打开文化之门，明天再见。 已经难辨真假，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他们都老了吧，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